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越是地位高，杀伐手段越是残忍，对于敢威胁自己的人，自然是赶尽杀绝的。世人只顾称赞太子仁厚，无人瞥见他这一面。厉道勇触到了他的逆鳞，庆德帝震怒之下连夜下旨让禁卫追查厉道勇下落，用的就是他们的狠辣。厉道勇能在宫中消失，牵扯的至少是皇子以上的人，也只有禁卫能够不顾后果地追查下去。到时候兴起大狱，所有与此事有关的人都逃不过，而严君玉就在其中。厉道勇甚至不用特意提起严君玉，禁卫只要循着痕迹一路追查，严君玉这个名字就绝不会消失在案卷里。他去赵玉探望完厉道勇，就冒用令牌出宫，去了厉道勇家里传话。谁会信他传的只是一句关于殉情的诗？厉道勇如此聪明，赵洪博救他时他已经昏迷，禁卫抓到他时他还未醒，自始至终他没有见过赵洪博，仍然从探望自己的所有人中猜到救自己的是谁。赵洪博在前，严君玉在后，他怎么可能想不到严君玉来传话会有什么后果？不管救没救成功，严君玉也会被卷进去，就如同叶玄机把严君玉逼到亭子上一样，看似无心，实则全在他们掌握之中。叶玄机笑萧景琰，星夜骑了50里路赶回来为严君玉善后，但这50里路没有一步是白赶的。叶玄机算计严君玉余生的名声，厉道勇胁迫了他当下的安危。严君玉是群狼环伺中的羊，萧景琰不过离开半日，他就被人剥下一层皮来。严君玉究竟参与此事多少，只在厉道勇一句话中，但就算厉道勇不说，严君玉也脱不了干系。要脱严君玉的罪，除非将此事全部推翻来过。如果入狱的人本身无罪，那么营救犯人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厉道勇忽然笑了起来， 殿下今日 他一大笑就剧烈的咳嗽，苍白面孔涨得通红，几乎咳出血来。 殿下竟然真的在考虑替我脱罪。 看来你不想脱罪。 厉道勇伏在床边大咳，他手腕上仍带着镣铐，碰撞有声，脊背如同一张骨头的弓，有着竹子一般的骨节。他的神色像是要笑，眼神却如此悲哀。 殿下说6年前，那殿下是否记得6年前我也在京城？ 萧景琰沉默不语，他和厉道勇有过一面之缘，就在那时。 那年春天，我在等春闱的结果出来，洛恒未订婚的时候我绝交，我写了信回去退婚，我父亲告我忤逆，江宁的官员不敢接，案子就一直递到御前。我以为圣上会爱惜文章，至多不过再等3年。结果圣上御笔亲批，夺了我一世功名。我既惊又怒，正不解。洛恒写了2个字给我，叫谗背。古书上写，那是星辰相撞的意思。 江南第一才子的案子，正撞上圣上为东宫的忤逆大怒。不是星辰相撞又是什么？ 其实当时要争也不是没有办法。 他淡淡道，告忤逆不过一个孝字，但立父不过中年，上面还有族中长辈，还有宗祠，甚至还有他祖父让子孙刻苦读书的遗命。以厉道勇当时的名望，让江南大儒联名上书也不是难事，至少功名之路不会断得如此彻底。但庆德帝那时正是盛年，手段之狠，气量之窄，江南世子都清楚。厉道勇本来就判得重了，一旦闹起来他必须改清。那这份迁怒自然又回到东宫身上。太子那年不过16岁，羽翼未丰，若是这份怒火蔓延开来，危及东宫地位也不是不可能。 历朝历代废过的太子不在少数。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内情，但我想洛恒性格最硬，他都跟我断绝关系了，又写了这两个字来，也算是求我了，那我就算了吧。 厉道勇平淡地像在说别人的故事，世上无数人猜夺了许多年，江南人至今无法释怀的厉道勇忤逆案，最后就只落得云淡风轻的算了二字。天下人都说他文才好，善辩，但那案子自始至终，厉道勇不发一言，连为自己辩解一句也无，无数人扼腕叹息。定案那天，连叶太傅也落了泪。 后来便下雨夜。 厉道勇的话音一顿，因为看见太子殿下瞬间变了脸色。 你们深夜到访，我才明白为什么圣上会迁怒于我。 那是春三月，庭院中桃花开了满树，仆人说有客来却没报名字。厉道勇出门一看，树下站着16岁的太子和16岁的太子伴读。月光之中，满树繁花都失了颜色，一瞬间所有疑问都有了答案。此时一切都过去了，当年名满天下的才子成了重伤的囚犯，而会深夜悄悄拜访的太子早已长成高贵而冷漠的东宫殿下，身边的人也已经换了一个。 赵洪博来探望我的时候，我就猜出他要干什么了，只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。他怕我拒绝，只管自己谋划，死罪也不顾了。后来严君玉也来了，说是东宫伴读，我一看他的眼睛就懂了，要知道还会把钟老将军牵扯进来，我当时就骂走他了。 你算计小严，就是为了救赵洪博？ 倒也不算，他非要跟着我学送死之术，求人得人，我拦也拦不住。说到这个，其实严君玉当时也有这念头，还是我按下去的。 厉道勇自嘲地笑起来，萧景琰神色一冷。 小严知道顾忌东宫的。 你我到底是谁在操纵严君玉呢？他天性如此，在东宫反而是压抑，不是吗？ 厉道勇反问，太子殿下并没有接他这话，只是站了起来。 这件事结束后，6年前欠你的，我还给你了。 要你还的不是我，是洛恒。严君玉传那句诗来，我就知道了。他一直想像他祖父一样，为了天下社稷做点什么。他写禅备给我，就是让我以东宫为重。我一直觉得他心里还在为那件事而愧疚，但这次他大局也不顾了，什么也不要了，他只要我活着。那我想，我就为他活下来吧。 决定要用严君玉来布局的是洛恒，他用了一句诗，让严君玉不惜冒用令牌也要赶出宫去，阻止他的殉情。也许是因为见到了严君玉，猜到他在东宫的身份，想起当年的事，所以后悔了。太子许久没说话。 小严要是知道这些，一定很伤心。 他怀着少年的一腔热血，给人当了一颗棋子。 殿下错了，严君玉并不傻。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被骗入局中的吗？我只不过说了一句话。你有点像我以前在东宫见过的一个人，他就心乱了，有人在他心里留下空隙来给人钻，所以他也许会难过，但不会伤心。 厉道勇平静地看着萧景琰， 因为我们伤不了他的心。 萧景琰从囚室出来时，禁卫中有头有脸的几人几乎全等在外面，连重伤的庞景也不例外。这胖太监脸色苍白，肿得像浮尸，衣服裹得严实，看来在钟老将军那儿伤得不轻。朱雀跪在地上，金绣辉煌的朱红锦衣脊背上血肉模糊，手指抠着地砖，苍白而修长。萧景琰停下来扫一眼他的背， 段长福连忙上来行礼，陪笑道： 殿下，朱雀这小奴才做事浮躁，老奴已经教训过他了，求殿下饶他一命。 这是因为萧景衍命朱雀对严君玉用了刑，在他们看来，这是对朱雀动了杀心。段长福干儿子多，也像寻常人家父母一样偏疼最小的那个，否则不会上来求这个情。庞景跪在旁边，苍白面孔上闪过一丝恨意。要说他们不怕东宫，其实真正碰见东宫的主人也是要低头的，趁这时敷衍一下对双方都有好处。但萧景衍连步也没停，只皱了皱眉，径直往前走。段长福御前伺候惯了，如何不懂这神色是不耐烦的意思，连忙知趣地退下来，后面一叠声地响起恭送殿下。太子出来，一直等在外面的云岚神色才放松了下来，发狠道： 殿下太仁慈了，要是让我来处置，他有本事设计严君玉，我就有本事捆了那秦氏和他儿子，只要让我从他嘴里听到一个严字，我就当着他的面剐了他们。 他说的是厉道勇，他连厉道勇的面也没见，就猜到那间囚室里说的是什么。确实是东宫长宫女官的心计，想出来的方法也确实是东宫长宫女官的手腕。萧景衍只垂着眼睛淡淡道： 仁慈不是什么坏事，你有时候也得学着仁慈一点。 哼，东宫已经有一个荣号了，我还是阴狠着点吧。 你不是阴狠，而是心里有太多愤怒，这不是什么坏事，你可以保持愤怒，但不要让它吞噬你。 萧景衍极少评价手下人，当初荣浩自搬石头自砸脚，他也没批评一句。云岚行事是最稳的一个，却只因为一个建议忽然被说了这两句，不由得惊愕起来，再者也难免委屈，只得垂下眼睛。 是。 萧景衍知道他不服。 你用你的方式去做吧，做了之后来告诉我。 云岚没料到他竟然改了主意，试探道： 那我真让人去找那秦师了？ 去吧。 他瞥了萧景衍一眼，恰好被抓个正着，问他： 怎么了？ 云岚笑起来： 我在想，殿下一定是急着回去看小颜，所以变得这么好说话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